第四位王卫马，飞越老人院。 今天夜里我要离开这里，翻墙而过虽然不太容易。 第三位贝贝，信仰之花。第二位清浊兮，颜色。 月白色，石板色，云灰色，斜蓝色，雪灰色，洁癖紫色，豆棕色，浅灰色，藤黄色，古绿色，鹿皮色，淡棕赤色。 第一位诡辩 ，Waiting for。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fire, 本周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节目，就是战马能量音乐的节目中，陆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老狼、金池、程璧、易烊千玺、方大同和王诗安。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我们的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1, 2, 3, 4。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0。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程璧的慢。歌曲的原唱是日本歌手秋山洋子，程璧按照原意重新填写了中文歌词，大概讲的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如何耐得住寂寞，按照内心的想法坚定地生活下去。诶，这好像是个大问题，有时候吧，内心的想法特复杂，无法一下导出很清晰的路径，那就先想些办法防止钝化和生锈。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并不难，对于麻木的人来说可能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眼睛睛闪耀着许许多多的目光，注视着我的，守护着我的，能否不要溜走，也不要飘忽不定，就这样陪伴从黄昏到黎明。如果某个人闯入了我的房间，想要夺走我最心爱的东西，虽然他尘封已久，我会坚决大声告诉他，还给我，请还给我。 最好也罢，最差也罢，不知不觉都在慢慢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9。 本周榜第九位，新歌上榜，来自老狼的模样。这是老狼为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献唱的主题曲，火星电台创作词曲。歌曲围绕着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这个命题，探讨了个体在大时代环境下应有的姿态。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我们多漂亮，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不是烟火的聚散，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竞争挥霍的愤怒，用平庸来交换。亲爱的伙伴，你看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我们多漂亮，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笑得像孩子一样，摇摇晃晃的孤单，习惯了一阵不然，那咆哮的海岸，驳着远行归来的船，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悲喜交集的领悟，前进不换。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我们多漂亮，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记得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 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Power Music Rankings。您这儿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29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10位程璧慢，第9位来自老狼的模样。这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榜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8位来自夏晓彤的《归来序》。京剧演员出身的夏晓彤，把戏曲里的行腔、归韵、收声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妩媚、纯净、有神有韵。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在经历一些不顺，但是没有沉浸在痛苦中，所以整首歌的基调明亮又开阔。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些小挫折，希望这样的歌能带给你温暖和能量。 青山 月牙儿高高过，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 本周榜第七位又是一首国风古韵，来自易烊千玺的《丹青千里》，这是易烊千玺为古话会唱歌音乐创新大赛献唱的主题曲，由张亚东作曲，方文山填词。歌曲以北宋画家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再现了王希孟18岁时的豪情和细腻，穿越时空，气势磅礴，将《千里江山图》幻化成一曲恢宏壮阔的现代乐章。易烊千玺今年也正好18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两位中国少年的隔空交谈。丹青千里新歌上榜，本周第七。 谁苏醒观照你，只为了最美的旅，今生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马宇阳的《抱影而眠》，独自做一个梦，独自写着无主的情书，独自唱一首歌，独自乘末班地铁，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这样的歌扎心了。马宇阳是新生代独立音乐人中的佼佼者，他是全才，词曲弹唱编录混经常是一个人独立完成。马宇阳的音乐骨子里并不是特别的民谣，反倒是很摇滚的那一类，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可能出现小雨天气，外出请您带上雨具，注意防雨。本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游园出行资讯。记者从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日前公布的环球主题公园度假区景观水系工程环评报告表中了解到，建设中的环球主题公园将打造一流滨水景观，其中长度约 2.8 千米的水系走向是东西向，其中水域面积约为 12.5 万平方米，景观绿地面积约 9.7 万平方米，河道景观由西向东，分别根据景观需求和周边不同的环境特点，被打造成浅水塘、春花谷、欢乐岸、金港湾四大不同景区。前天上午，延庆四海镇四季花海景区一场以四海味道相约七夕为主题的活动拉开了今年的赏花季系列活动。即日起到九月初，市民不但可以赏花，还可以参与花车巡游、高山胎菊采摘等多项活动。目前四季花海景区紫薇、月季、串红、鼠尾草等近10个品种的花卉进入到盛花期。今年延庆区四海镇还在花海核心景区建设了近400亩的四季花香紫薇园，引进天鹅绒紫薇、欧洲月季、薰衣草等多个新型花卉品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萧家河桥到上清桥西向东方向，来广营桥到北苑桥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for i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您在这儿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29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第8位谢晓彤《归来序》，第7位新歌上榜易烊千玺的《丹青千里》，马宇阳《抱影而眠》本周第6。这一节节目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1, 2, 3, 4。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赵永新的躺着。赵永新是 MC 男团的副团长，他的 solo 作品很洋气， 但又不是那种只追求时尚没有态度的音乐。这首《躺着》就是他对躺现象和躺态度的剖析，可以分为两面看，一面是嘲讽，哎，躺着是没什么前途的，另外一方面是顺从，躺着舒服着，这是快节奏生活中每个人的向往。太累的话，不妨感受一下躺着舒服着，放松着，放空自己。 小菜不是炸麦的那种，我躺着发纸尿袋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生活就是你的闲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灯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弧度，躺着放毒，躺着不辛苦，躺着接上新的角度。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自己下来，躺着心跳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弧度，躺着放毒，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女士们、先生们，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4。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任嘉轩，幸福需要一点偏差。 SHE 一直处在单飞不解散的状态，三位成员各自发展事业，组合已经两年没什么新歌了，最近还频繁爆出解散的传闻。传闻只是传闻，是谣言都会被打破。这不，他们正在筹备出道17年的音乐会，对于老乐迷这绝对是个好消息。9月11号晚上7点半， SHE 17音乐会将在台北举办，去不了现场也没关系，很多视频平台将同步直播，乐迷们可以期待。 身心平衡，每吻一个吻，流泪一公升，聪明那年值不值得，原谅了某些愚蠢时刻，等等的欣赏美丽人生，吃得饱睡得好，拒绝烦恼，一个人把日子活得很标准，都希望爱得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啦啦啦哦哦哩哩，啦啦啦哦哦哩哩，爱起来不加悲剧，最能 win win， 最最最哦哦哩哩，最最最哦哦哩哩，要幸福就不留情，向前进。符合脑袋写的剧本，有没有风格，够不够诚恳，小心翼翼办法时刻，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进一步退一步感觉良好，一个个把他他他他都放生，都希望爱得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爱起来不找规矩才能胜利，失败的奥利给不是为奥利给，要进化的生活里得住了，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正满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3。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何洁，现在到永远，虽然是翻唱超载的作品，但是何洁的演绎是全新的，有点开悟了的意思，他开始懂得随心随性的表达真实的自己，不再被之前学院派的演唱习惯限制和束缚，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一种多方位的进步，当然了，这也得益于火星电台的塑造，他们挖掘出了何洁希望的模样，既独特又充满迷幻的魅力，现在到永远上榜第三周，本周第三。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刚刚节目的上一个单元给大家揭晓了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赵永新躺着，第四位任嘉轩幸福需要一点偏差，何洁现在到永远本周第三，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wo。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王卫马的《飞越老人院》，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样的主题并不稀奇。但是像王卫马这样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去幻想年老后的生活，这个幻想显得有点浪漫。其实每个人这辈子都应该飞越一次老人院，这个院那个院，翻越那堵墙，或许你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喊着该吃药了，老人院墙上清楚地写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把年纪我已没有穿起我的重重的皮夹克，这把年纪我终于受够了日复一日牵着鼻子的生活。今天夜里我要离开这里，翻墙而过虽然不太容易，只为做一回真的自己。我满头白发，昏老眼昏花，我的咳嗽声飘在风里，一听死去的伙伴我没有骗你。生活，今天夜里我要离开。 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One。 本周榜冠军来自贝贝的信仰之花。贝贝用这样一首电音单曲证明了自己不只会唱摇滚，还能驾驭其他更多的风格。但是这又不是一首标准的电子乐，贝贝依旧用原声演唱，并没有使用太多的人声效果器。电音是形式，而歌曲的内涵依旧是摇滚乐的主题。种一把善良，陪他开出信仰之花。再次恭喜贝贝信仰之花上榜五周，顺利登上第29期战马榜冠军。 蓝色的水脚下踩着白色土壤，有点迷恋，这真是幻觉，冲动中跳跃，克服了谎言，时空逆转，刺破一个一个谎言，是够的伤和平 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战马榜的接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我在微博叫 DJ 董鹏。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自己的评论，分享给身边更多的人。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 再度来袭，一场因梦游引发的爱情危机，亦是美声歌剧中的旷世杰作。著名导演吉尔伯特·德洛佛倾情打造，丹尼尔·欧伦应邀执棒，发腔女高音迪丽拜尔领衔实力阵容。8月28、29、31，9月1日、2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梦游女》，听中国夜莺唱出清纯华美。